甲州葡萄。大家好，我是会长。在 Regga 的足球节目呢就很少听到我讲嘢嘅。咁但係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呢我鍾意追足球嘅。我讲返就差唔多係格老夫啊毕根巴华嗰个年代嗰阵时世界杯我年年我都追嘅。咁啊到今年呢有咩諗起呢，日本队喺咪度㗎，喺度啊，咁日本最出名啊甲州葡萄。咁留意啦，共聚会我哋7月会有一集係讲甲州嘅。咁啊大家记得收听啦。Reg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 創意起動舞台發火，只要你有火就可以來有台火，全新的有台火在 Regga 先等著你。我是 Gary Lee 李耀堂，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啊。現在呢依然就是赤城眾的班底在我身邊嘅。喂，我聽講呢即係赤城眾呢個古仔啦，原來即係喺呢一個第五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入面呢，裏面都有好多古仔喺度㗎喎。爆少少嚟聽下先啦。 唔係嘅，因為我哋因為係一個公開嘅招募啦，即係公開招募意思即係我哋唔會話好特別話邀請某一啲編劇嘅，我自己唔會，甚至我都唔會話特別話叫啲朋友投唔投稿，即係我覺得總之你係40歲以下係啦，咁叫 call and call 叫青年編劇嘅話咧，都可以即係投稿嚟嘅。咁喺個過程裏面係有趣，因為我哋有三個評判啦，即係我啦、李國威啦同埋黃絲嘅。咁點解有呢個組合，就係因為我哋想有一個唔同嘅風格啊、取向啊，同埋大家個好明顯，你睇到呢三名都覺得咦，大家有啲好唔同嘅口味啦，你可以話或者選擇嘅。但係呢個係平衡返成個格局嘅，即係專登係唔好偏埋一邊。咁坦白講，我哋用一個比較上你可以話好技術性，但係而家我諗返轉頭其實係好technical 係有用嘅一個方法，就係我哋用評分制。但係我哋將呢即分係打得好細，即係係差唔多有成四至五行咁去計。咁每行可能真係每行都係20分啊、30分，有啲係得10分啊，咁有啲係5分啊咁樣嘅比例。咁但係變咗就係能夠平衡咗，即係可能有啲劇本佢個主題好出色，但係佢嗰個可演性好低嘅咁樣。又或者佢嗰、那個娛樂性好豐富，或者可演性好豐富，但係佢嗰個主題可能好平凡，或者好多人都講過，或者個角度唔新鮮。咁我哋係將好多唔同嘅元素加埋，咁所以就算一個評判佢有好獨特嘅口味都好啦，或者佢有好獨特嗰個藝術嘅美學嗰個要求都好啦，但係拉勻咗個分數之後咧，發覺年年都係添啊！而家執翻就係、是、我哋三個評判最 top 嗰三個咧，基本上都係會係撈到埋嘅，即係所以嗰六個劇本最後尾唔係難揀嘅，即係某個程度，即係可能喺Wiggle 裏面有三個係同我嗰三個一樣，跟住黃律師裏面有三個一樣，即係撈埋嗰六個係即係容易揾到出嚟。咁但係今次亦都幾有趣嘅，就係、是、始終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唔同嘅人士，佢哋會有啲時候入咗圍，佢有啲私人理由啊，或者甚至我哋今次有一個係嚟自唔非香港地方，即係佢當時唔係身處喺香港編劇，佢有投稿嚟，咁亦都係因為一個好獨特嘅理由，佢又唔翻得嚟香港同我哋一齊 work 邊事，咁亦都唯有忍痛割愛啊咁樣。咁其實俊石呢個初嘅劇本咧，係喺呢六個劇本之外嘅，咁但係咦騰下騰下咁就騰咗上嚟啦咁樣，但係亦都證明係有 potential， 因為我記得喺三位評判裏面，其中嘅所謂揀出嚟嘅六個劇本之一咧，咁俊石呢個係其實是有有評判是揀了的，都是，所以都不是完全勾曬出嚟嘅，你放心。 因為其除了是一個劇本裏面一個故仔啦，其實劇本外的故仔咧，亦都是很吸引的。 所以我其實呢嘅過程裏面呢我唔係好有信心嘅，因為我一開始係候補嘅席位，然後入到嚟呢個計劃之後呢，我即係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劇本係好出色嘅，即係我即係就算我自己攞自己個份嚟同佢哋比呢，我都覺得佢哋嗰個係即係有一份我覺得係 更加出色嘅。咁但係當然當然我唔會即係唔會踩自己台，我唔覺得自己嗰個唔好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勢均力敵之下發生嘅出嚟嘅結果嚟嘅。咁評判有佢哋自己嘅口味啦。其實我哋到時可以直接問評判，因為佢哋會嚟做研究。 佢哋會嚟自己個座談會啦，亦都會嚟睇嘅。你都可以直接問，咦？點解會揀呢個劇本嘅咧？ 不過咧，即係自古有雲咧，即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即係其實你話嗰個計分或者邊個多啲，邊個少啲，其實呢樣嘢好難去判斷。其實都係每一個人嘅唔同嘅睇法。啊、即其實佢都係一種自己嘅一種嘅路向啦，點樣去做啦。不過 我都覺得係有一個即係相對叫做平均嘅機制係重要。即係譬如我哋第一輪嘅挑選唔係用討論啦，因為我明白有啲時候大家覺得討論係好似好啲咁樣，但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喺因為討論嘅時候好容易係一啲叫做譬如前輩啲或者權威啲嘅人士，好容易會容易去控制咗個平台，或者會好似用某啲理念或者話某啲風格已經控制咗個賽果，或者唔係叫控制，而係即係邊個容易係 monitor 到嗰個話語權。我反而覺得不如大家唔好咁快討論住先。如果真係有啲好相對好近嘅分數嘅時候，我哋先會討論。譬如今次最後尾嘅賽果，其實都有兩個劇本，即係俊石頭先都講啦，另外一個劇本都幾好，真係幾好嘅。咁我永遠都係置身事外，到咗最後嗰個階段咧，我永遠都唔做評判，因為我覺得我係搞手，我唔應該去揀，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重要，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啲嘅機制，即係我寧可喺外邊啲人去揀，唔係我作為藝術總監啊，我指點點話我要呢、這個要呢、這個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當啲分數真係好貼嘅時候咧，我哋就真係會傾嘅。咁亦都試過有啲時候分數貼得好緊要嘅時候係點做咧，就會係雙冠軍咯。即係因為好似你話齋，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即係嗰一分之微其實唔代表任何嘢，即係一分啫喎，咁即係爭啲咩啊？咁其實應該兩個都咁好咯。咁我哋都試過係雙冠軍嘅，係咯。 即係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即係其實係好多嘅古仔入面係好難去量化嘅。即係只有就話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好感動，或者呢件事我會比較喜歡，即係所以冇乜話計好多分去贏啊，或者贏啲好多點數啊咁樣。其實即係呢樣嘢喺劇本嘅一啲佢比較嘅嘢嘅上面咧，其實可能啲嘢都唔係咁適用嘅嚇。咁其實嗱，今次就赤城仲嚟緊就要演出啦嚇。其實我就想睇下今次，即係我想知道，即係導演作為導演啊，嗱由評判變為導演，真係要去做呢一個 show 啦，咁樣嚇，係咪戴咗另一頂帽咧？今次 都係嘅，變成導演呢次有啲偶然，不過呢個故事以外嘅故事就唔解釋啦。但係都係，因為我係比較後先至去加入啦，你可以咁講。咁我即係當我 pick up 嘅時候，我第一樣，我要重新去睇件事。咁個角度唔同咗之後咧，因為我又唔係評判啦，所以我唔係好緊張個賽果，又唔係我參賽，又唔係好理嗰樣嘢。即係我覺得我絕對信任三位評判嘅專業嘅判斷咁樣。咁跟住我再睇嘅時候，我都我發覺件事開始係放諸四海皆準嘅，我第一樣諗，即係我未必好釘住，一定要係講香港、中國大陸定係邊一個地方。咁雖然個劇本其實都好清楚係講係發生內地嘅事，咁但係喺整個過程裏面，我希望將個起碼個空間啦咁啦，係打闊佢，同埋將件事可以擺得永恆一啲嘅。即係我所以我同阿袁富華大家好早已經覺得我哋唔會太用一個寫實主義嘅進路去睇件事，但唔係等於話我哋會變成一個好荒誕咁嘅意味，我唔係嗰個意思，而係比較用翻劇場主義嘅進路去進入件事咁樣。咁同埋就係亦都係我哋想好 focus 翻喺個裏面嘅人物裏面，就係佢裏面有八個人，其實八個人其實都有好唔同嘅即係 背負咗好多好多歷史，背負咗好多好多嘅困難，或者佢哋係當嘅時呢件事應該要作出嘅好特，即係好獨特嘅一啲選擇。咁而每一個 action， 佢哋每 take 一個 action， 每一個選擇，其實都影響佢哋下一步。咁我覺得個劇好有趣，就每一場嘅 action 之後，即係佢每一個人做咗啲乜嘢，會帶到下一個場，跟住又發生啲咩事，然之後每啲人又 make 咗一啲咩嘅 decision， 抉擇咗啲咩，做咗啲乜嘢。跟住又影響到下一場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路睇住啲人係點樣喺度活咯。咁我對於戲裏面嗰種嗰度唔同嘅人，我係最有感覺，即係我好想睇究竟佢哋搞緊啲咩咧咁樣。 嗯，因為而家近年咧，即係關於嗰個中港嘅事咧，其實都有好多嘢都會好極端啊咁樣。即係其實而家即係今時今日去演呢個戲嘅時候，有好多嘅之前我哋亦睇過好多關於香港寫內地情況嘅一啲嘅劇本咧，佢哋都係以一種好極端嘅手法嘅，用一種批判嘅手法嘅。咁赤城仲又會用一個點樣嘅手法咧？ 我覺得關於政治嘅電影或者嘅劇場啦，或者嘅故事啦，我哋企喺邊個位去睇呢個故仔係好緊要，即係關於激情或者關於一啲批判嘅嘢，好直接嘅話咧，其實係即係當然係重要，而且係有一個咁嘅勇氣係非常之可嘉嘅。但係但係我希望我嘅作品唔係一個即係政治嘅打氣，或者對於自己我哋身處嘅位置啊，我哋激情咁樣去做一件事。我嘅作品比較冷靜，但係裡面咧冷靜得嚟咧，我可以即係冷靜同埋批判咧係唔係兩個唔共存嘅嘢嚟嘅？即係你可以冷靜咁樣去睇呢件事，同埋冷靜咁批判，同埋即係頭先卡文都問我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寫呢個咁嘅故仔，即係咁有咩作用咧？我其實覺得喺同埋你剛才講放諸四海皆準，就是我哋譬如我哋睇美國嘅政治，我哋睇英國嘅政治劇，我哋睇 Black Mirror， 我哋睇或者猖狂帝國，或者係劇場嘅嘢啦，或者譬如嗰種人物之間，佢哋唔一定係要好激情，但係可能係都係好好關於涉及好本地化，即係好當地嘅一啲政治嘅事件，但係其實嗰個情感，嗰個我嘅迫不得已，我嘅我哋之間嘅唔信任同埋背叛，嗰樣嘢係令到我哋刺激到我哋思考翻我哋現階段，我哋同我哋所謂嘅政治嘅同伴之間嘅行動嘅反思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特別係而家呢個散後嘅時間啦，即係我哋係咪要咁多嘅激情咧？定係我哋係需要對於我哋嘅政治嘅創傷嘅反思啊，或者係嘅嗰種叫咩咧？係一個療傷嘅過程嚟嘅，對於我嚟講，而呢個療傷嘅過程唔係關於激情，而是關於冷靜去思考和討論。而那樣嘢，即係嗰樣嘢，理解和批判是相輔相成的，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根本上就不是很理解的時候，其實你是很難去，做一個有價值的批判。而赤城仲是很想將這種的內地的關係抽絲剝繭咁樣。令我哋真係去諗緊當中最即係我最重要嘅即係最重要嘅糾結嘅位喺邊度。 我想知道就係、是、即係開始做呢個劇本嘅時候啦，即係等佢講緊就係一個憤怒一個熱誠去做啦。咁其實一路創作一路寫嘅時候呢，不斷去修改啦。其實係咪喺當中呢會更加即係 了解咗即係原本嗰件事啦，同埋係喺 research 嗰度呢了解多咗即係比較內地嘅事呢，咁其實你對於呢一件你對於呢一件嘅事件呢，其實個睇法有冇一啲改變嘅？ 冇。 冇。 即係我對於即係過程上嗰條路可能迂迴咗好多，但係我對於公義嘅執着係同一開始最初嗰個劇本嘅情況係一樣，即係對於人物嗰個最後嗰個 resolution， 佢點解會去到嗰個位，同埋我見到一個人物去到嗰個位，我係點樣去反思呢件事？雖然嗰個進路係唔同咗，但係對於佢最中心嗰個價值，我覺得係冇分別嘅。 個理念啊，個最初係冇變嘅，一路都係仲係呢一腔嘅熱誠嘅。 係，同埋即係同埋兜咗咁多路之後，見咗咁多嘢之後，唔代表對於嗰個最中間嗰個價值會係唔同咗，但係因為你黐咗其他嘢，同埋你將嗰個我哋覺得好邪惡嗰樣嘢咧，嗰個人面化咗，然後就好容易覺得啊、哦，我係咪同情緊佢咧咁樣？但係我將嗰個暴力同埋惡係變成咗一個人咁去睇，其實反而更加去知道點解呢啲事情會發生。而唔係我同情，即係我係同情同埋認同係兩個感情嚟嘅，對我嚟講，即係所以係兩個層次嘅描寫嚟嘅，所以我就好希望觀眾如果見到我係就算係同情緊佢，你唔代表我係認同緊佢。 演員呢？啊，郭嘉希呢？ 我自己覺得即係頭先 Carmen 所講放諸四海皆準，其實我覺得。這個戲如果放在香港做呢，其實是會都令到我們會見得多了，咦，原來政治的東西 是類似這樣的、很多、可以說是、你爭我奪啦，可以說是、今天可能是敵人，明天可能是朋友啦、又或者是、我哋當中可能亦都見到有一啲人性嘅嘢啦，譬如一啲好抉擇上嘅嘢啦，究竟我應唔應該咁做呢？定係我為咗要冚住件事而做另外一啲選擇呢？同埋亦都可以令到我自己喺裏面演嘅時候，我會發現，咦，原來有啲決定並唔係我哋所想像咁單面嘅喎，譬如可能我哋睇到社會上一啲事，嘩咁邪惡嘅，又或者嘩咁好嘅，但係原來未必係咁好，又或者亦都未必係咁邪惡㗎喎。可能有陣時一件事可能兩面睇，甚至乎三面睇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劇本就係有一啲咁樣嘅元素喺度囉，每個人物可能佢遇到同一件事，可能下一啲決定，但係未必就係可以好單面咁樣話佢好衰呀、或者佢做得唔啱呀，又或者佢做得啱，未必嘅咁樣。 朱永嘉， 我剛才聽嘅時候呢，我都覺得呢個劇本好似喺度批判緊一個人自私唔自私嘅層面，咁但係呢，當我因為做呢個戲，我就跟住去找資料啦，我睇到篇文章佢講維穩，咁我覺得嗰個角度講得好好笑嘅。佢話其實因為而家開始講維穩咗咁耐，而家開始講我哋喺維穩裏面真係花咗好多錢，大佬。咁佢哋就話佢哋冇錢啦。咁佢就話啦，既然內地嘅人真係咁想維穩，有冇諗過用另一個方法真係去維穩呢？例如真係令到人民真正咁生活安定，咁咪維穩咯。比起你去滅口，所以當我睇翻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覺得我都會認同嘅。除咗我哋一鼓作氣去睇究竟啲人啱唔啱啊，或者去表達我對嗰種不公嘅憤怒之外，我都好睇到另一個層面係我哋會唔會重新思考，究竟其實好慘嘅嗰啲官員喺裏面，就算我覺得王坤哇佢贏曬啦，心狠手辣咁樣，都唔代表佢快樂。我覺得最睇到係佢裏面嘅掙扎，所以 如果喺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覺得除咗睇一個批判之外，我覺得仲可以睇到一個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再生活咯。 嗯，一個故事咧，可以能夠有好多唔同嘅層面去睇，好多好多唔同嘅角度。咁啊，佢哋嘅角度係咁啦。咁啊，你哋嘅角度又係點咧？咁你哋嘅角度啦，就要等下睇完呢個戲之後咧，然後先慢慢去睇，可以同佢哋一齊去分享啦。幾時有得睇啊？ 我哋係咦？要揾 2018年嘅7月6日7日嘅8點鐘啦，7月7日7月8日嘅3點鐘啦，同埋下一個禮拜嘅7月13、14號同埋7月嘅14、15號啦，咁呢就可以就喺呢個 JCCAC 嘅賽馬會黑鴨劇場嗰度呢就睇到赤城眾啦。 是真的不好意思。 是我开住了的。 是的每一场都会有演后座谈会嘉宾的、一共八场啦咁两个礼拜的演期咁、所以无论第一个礼拜不得闲的话还有第二个礼拜可以看的。 好開心啊！可以有兩個禮拜，即係好少有香港嘅演出可以有兩個禮拜去。 但我哋嗰、那個青年編劇咁樣，先係年年即係每一屆都係做、做八場兩個禮拜，由第一年嘅即係《愛情三手線》開始都係咁啊。 係《愛情三手線》，我都有睇啊！我即係第一屆，我有睇啊，即首演嘅嗰陣時嚇。因為其實好重要嘅一樣嘢，亦都係講緊香港另一個現象咯，就係即係成日有好多嘢就算即係。電影啊，好多時候都講口碑啊咁樣啦。其實你嘅口碑翻到嚟嘅時候咧，你個戲已經做完啦。 愛情三手線當年都係因為新編劇，完全唔知係咩戲，有第一屆，跟住冇人識嘅編劇，咁第一個 run 係即係票房冇咁好嘅，但係第一個禮拜，跟住第二個禮拜就真係爆啦，即係大家發覺哇好睇啊好睇，跟住就所以我覺得隔開兩個禮拜有啲時候都係好嘅。 所以真係其實你係講緊嘅，即係除咗你話今次呢、這個青年編劇嘅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一路睇住呢個戲一路嘅成長咧，其實演出亦都係一樣嘅，即係話其實你可以一路睇住佢一路演嘅時候，除咗係。編劇要一路去成長之外咧，其實演員演嘅時候都好重要 嘅， 即係可以繼續去演多啲啊，個戲啊，又可以將啲口碑翻到嚟，令到多啲觀眾能夠睇到啊。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好重要嘅。 咁都要呢個賽馬會嗰邊 都俾到啦，即係場地要俾到啦。 場地而家真係好合時，所以都多謝 JCCAC 係可以批到兩個禮拜。 真係，即係三手線都係喺 JCCAC 噶嘛。即係 我哋每一年都 係。係啊，即係每一年都 JCCAC 即係俾到好多嘅，即係呢一個黑劇場即係俾到好多新嘅編導啊，可以俾到佢哋去嘗試多啲啦。係，多謝曬咁多嘉賓。希望嚟緊嘅演出咧一切順利 ，good show 啦！ 多謝 ，OK， 拜拜。 今屆世界盃，我終於可以唔使揀邊隊波去 support 啦，因為咧意大利出咗局。我成日每屆世界盃唔係意大利就係法國，一路打到佢哋可能自己互相殘殺，先自己揀一隊。咁我今屆好舒服啦，捧法國隊 ，Allez la France，Allez les bleus， 我係 Kevin Ho。共聚會的 Kevin Ho， 拜拜。Regga 2018世界盃，網上看，網上聽。